第47集。 第二天上午，季真的张朝给孟昭打了个电话。 昨晚修复了，不过这网吧的清空系统还是挺彻底的，我这浑身解数都使上了，也没能全部的恢复数据。哎，你先来看看吧。 挂了电话，孟昭去了一趟季真办公室，走到张朝的工位的旁边。那台从网吧扛回来的主机已经连接了显示屏。张朝见他进来说， 别抱太大希望啊，就修复了2秒钟的视频。 张朝点击播放，屏幕上显示出画面几乎是一闪而过就结束了。如那个黄毛所说，这视频画面的确既远又模糊，只能看清楚那栋楼的楼顶上站着几个穿校服的少年，整个画面的色调灰扑扑的。于是站在天台边缘的穿着红裙子的赵彤就成了这个画面上最显眼的一抹亮色。孟昭盯着那帧画面问， 声音修复了没？ 修复了，也按照你说的跟周衍直播时的声音做了对比。 张朝递给孟昭一副耳机，孟昭把耳机戴到头上，里面传来年轻男生的声音， 切，真恶心，你怎么不去死啊？ 孟昭查案的时候看了周衍的一些直播，此刻轻而易举地分辨出那声音的确是属于周衍。他又点击播放了几遍，然后摘了耳机挂到脖子上，问张朝， 对比结果怎么样？ 相似度 99.99%。 这声音会是合成模拟的吗？ 难说。 张朝侧过身子，从另一台显示器上调出对比的声波图。 这视频文件应该本来就被压缩过，现在数据又损坏了，是不是合成呢？还真不好说。 应该是合成的。 孟昭看着屏幕上那如出一辙的声波对比图， 17岁和27岁的声音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孟昭说到这儿，脑中涌现的例子居然是陆时琛。那天在讯问室里，他就觉得陆时琛的声音相比高中的时候更沉了一点。张朝点头表示赞同， 确实。哎，对了，还有一个东西应该会对你有用。 什么？ 张朝从桌面上点开了一张图片，放大给孟昭看。孟昭顿时一愣，那是赵彤自杀后的画面。画面上穿着红裙子的赵彤躺在化工楼前，脑后溢出了大量的鲜血，而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少年周衍。那时的周衍尚且面容稚嫩，正抬头看向了楼上。相比刚刚修复的视频画面，这张照片要清晰得多，难怪赵云华说自己亲眼看到周衍就是凶手。孟昭陷入到沉思之中。 这张照片应该不是监控录下的内容，更像是用相机拍下来的。这张照片被拍下的瞬间，现场应该是怎样的情境呢？ 他想象着自己就是周衍。楼顶响起声音，周衍闻声抬头朝楼顶看过去，那个人咔嚓一声拍下了他和死去的赵彤，留下了这张合影。 拍摄这张照片的人极有可能就是当年逼死赵彤的真凶，也极有可能就是诱导赵云华杀死周衍的人。必须要去查清当年的校园暴力事件。 从季真办公室走出来，孟昭开始思考这件校园暴力事件的着手点。 校方对当年的事情三缄其口，法院又恰巧弄丢了当年的案卷，这会是巧合吗？哪个小偷会去法院专门偷一份案卷？只能再去一趟法院了。当年的法官、双方的律师、庭审的工作人员，总会有人记得相关的细节。 下午，孟昭带着程韵又去了一趟法院，还是上次的那个工作人员接待了孟昭。 当时负责的于法官已经调到省里了，至于庭审的工作人员，我帮你问问吧。 对方看上去也有些为难。 这都10年了，真是不好查。听说这案子当时因为被告全都是未成年人，根本没有公开审理过， 到场的工作人员也尽量压缩到了最低人数。 他把手机上的聊天界面给孟昭看。 喏，我在大群里问了，还没人回我呢。 那当时双方的律师你还记得吗？ 对方有些费力地回忆着。 双方的律师， 这时旁边突然有人说， 陆承泽。 陆承泽？ 孟昭抬头看向了那个人。 确定吗？ 确定，我记得陆承泽很帅的，一点也不像40多岁的人。当时有不少人想去围观他出庭，就像刚刚林姐说的，未成年的案子不允许无关人士到场，好多人还很失望来着。 旁边的林姐揶揄了一句， 是你很失望吧。 出了法院，孟昭打算去一趟浩泽律所，因为不确定陆承泽在不在律所，他在微信上给陆时琛发了消息。 你爸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个。 你找他做什么？ 那起校园暴力案他是律师之一，想找他了解点情况。 孟昭捏着手机发过去语音。 你爸那么大的盲人也不一定在律所呢，我提前问一下，别白跑一趟。 陆时琛这个时候没再多问什么，发过来一串号码。孟昭给陆承泽拨过电话，那边过了一会儿才接起来。陆承泽不仅长相不显老，声音也听不太出年纪来。 喂，你好。 陆叔，我是市局的孟昭，有个案子想找您了解点情况，您要是现在方便的话，我就去律所跑一趟。 哦，小孟啊，我今天在律所，你过来吧。 浩泽律所的大楼在十年之间经历了翻新重建，看上去更加的气派了。孟昭开车过去，从车里下来，他抬头看了一眼眼前的这座办公大楼。因为孟祥宇的案子，再次踏进这儿，孟昭的心境很难不发生波动。12年前，当他迈着沉重的双腿踏进这所大楼的时候，他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以刑警孟昭的身份出现在这里。跟12年前一样，陆承泽的办公室设在6楼，秘书把孟昭引到了办公室的门口。 陆律师，外面有位孟警官说跟您约好了要见您。 快请孟警官进来。 孟警官请进。 孟昭推门进去，陆承泽的办公室通透而敞亮。一进去，孟昭第一眼就看见了坐在实木桌后的皮椅上的正在办公的陆承泽。随后他又注意到了旁边单人沙发上坐着的陆时琛。在孟昭进来之前，父子二人似乎正在交谈着什么。见孟昭进来，陆承泽停了手中的笔，他站起来绕过桌子，简单地跟孟昭握了握手。 哦，过来了，坐下说吧。 陆时琛则仍旧坐在沙发上没动身。 时琛，孟警官过来了，你起码要起身打个招呼。 陆承泽的言语之中透着一些责怪。 怎么这么没礼貌？ 陆时琛看样子并没有听进去，他只是朝孟昭抬了抬下巴。 来了。 孟昭看着陆时琛问， 哎，你怎么也在？ 我来旁听，这案子毕竟跟我有关。 陆时琛看上去理所当然。陆承泽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儿子陆时琛。 啊，你知道小孟这趟过来的目的？ 他很快推测道。 难不成还是上次那个案子？来，小孟，你们坐下说。 三个人坐到沙发上，秘书端过茶水。孟昭简单地向陆承泽介绍了一下程韵，很快就切入正题道。 陆叔，不瞒您说，我这次过来就是为了上次那个把陆时琛牵扯进去的案子。 还是那个案子？ 一听又是那桩跟陆时琛有关的案子，陆承泽果然皱了一下眉。 我早上在车里听到了广播新闻，不是说那个凶手已经跳楼自杀了吗？ 是，但也就是因为自杀了，很多案件细节都无从追究了。如果真相不能查明，案子就不能算结束，陆时琛也没办法完全跟这个案子割离。 时琛坐在这里合不合规？不合规的话你就直说。